将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我们和您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晴间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气温零下一到零下三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二度。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四点三十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受到补充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十号本市仍然有四五级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七级左右，请您在外出时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现在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 4.4， 处于轻度拥堵级别。现在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包括北五环香泉桥到香白旗桥的双方向，北三环安贞桥到苏州桥由东向西方向。另外快速路方面，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方向，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方向，以及西直门桥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五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北京时间17点33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学校分别是中央民族大学和首都体育学院。收音机前的各位考生朋友，大家如果对于这两所学校今年的艺考招生感兴趣，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除此之外，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仍然是在北京广播网、凤凰网、今日头条、一直播，一共是4个网络平台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您可以选择这4个平台任意其中的一个平台进行同步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可以在这4个平台当中和我们保持互动沟通联系。 2018年的艺考大幕已经是缓缓拉开了。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与北京教育考试院独家推出了2018北京艺考大型直播咨询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我们的节目呢，从元月2号开始，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末，也就是到14号结束。每天晚上的5点30分到7点，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每天邀请2到3所在京招生的艺术类院校招办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第一时间发布并且解读今年的艺考招录政策，实时回答广大考生和家长的提问，指导考生合理选择和填报。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今年还特别在网络平台当中推出了音视频的直播节目。那么在音视频直播的节目当中，您不仅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能够收看到我们的现场。因为在我们今年节目当中呢，还为大家特别邀请了各所学校有代表性艺术专业的我们的同学们也走进直播间了，他们会在我们的直播现场为大家进行才艺的展示，同时也会给我们今年即将要参加艺考的考生朋友提供他们的艺考的建议。那么所以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交流，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现场的嘉宾老师呢会为您做一个及时的解答。我们的节目的排期呢，您可以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另外还有就是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每天呢都会为您推送第二天节目直播的院校，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可以提前的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另外我们的节目呢，每天早间的7点到7点30分呢还会有一个半个小时的精编重播版啊，您可以呢在这个晚间的首播时间和早间的精编重播时间段当中任意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还会把每天的精编文字内容推送到我们第二天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以便大家及时的来收看。好了，那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和首都体育学院。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 6515-0822 6515-0833。 教育面对面的节目主持人姚迪正在导播间外恭候着各位的电话。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了，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市教委8号发布消息，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不设免考。京城四大名校2018年合计招收153名外语保送生，北大减招14人。中小学生意志力表现将会纳入到体育课成绩当中。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市教委8号发布了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合格性考试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依据意见，具有本市户籍或本市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学生、职技类学校在校学生以及社会类考生均可参加合格性考试。原高中会考政策执行至2019年6月30号止。此后，目前在校的高二、高三年级学生未通过普通高中会考的，如需补考，需参加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考试成绩以合格不合格呈现。意见规定，高中阶段入选市级以上体育或学科集训队参加北京市或国家级各种比赛竞赛的选手，其参赛时间与档次合格性考试的时间相冲突的，可以选择高中阶段其他时间参加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不再准予免考。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取得名次的学生，不再准予相应学科合格性考试的免考。 9号上午，北京服装学院迎来了艺考首日，首场考试为表演服装表演方向。据了解，今年表演类专业计划招收60人，约有1400人报考，报考人数较往年相比有所增加。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秦天的报道。 哪里来？ 哈尔滨。 今天报考哪个专业？ 服装表演。 觉得考怎么样？发挥 还可以吧，就是时间太短了，感觉一下子就考完了，大概就走50米吧。 就是一定要仔细观看他提供的那个视频，按照视频的那个方向步骤走，以免出现问题。不用紧张，就是上台时间其实也不是很长。 北京服装学院2018年艺术校考表演类专业今天率先开考，分为服装表演和广告传播两个方向进行招生。考试形式同往年相比有所变化，复试新增了口试环节，主要考察学生的知识面和语言表达能力。北京服装学院时尚传播学院服装表演专业教师赵冰清告诉记者， 广告传播方向我们今年是加了一个新的环节，是语言表达力。那这个是要求学生准备一个2分钟的语言表现的这个环节，那可以是通过独白，然后也可以诗朗诵，这种都可以。我们希望看到学生能够对文字这种情感的解读。在广告传播方向的学生这一年的培养过程中发现，其实有很多的机会给到学生是跟语言表达有关的，比如说主持，还有一些那个舞台剧啊。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考试最初的环节对这个进行把控，能够更有方向性的去让孩子们进入到这个学校。 考生在考场及准备的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赵冰清提示考生， 一个就是素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服装，从泳装到你的自选装到那个才艺装都不允许出现考试机构的这样的名称，如果有的话我们会让考生换下来。再者当然是希望学生尽量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服装，因为老师要看到的是一个很干净很简单的一个学生，就是一切简单最好，不要去过分追逐当下的时尚。 北京服装学院招办负责人张莹5号做客教育面对面时表示，今年学校总体的招生计划、专业设置和考试形式都有所调整。 服装学院今年呢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招生计划数上我们艺术类的考生增长了10人，由去年的780人今年增长到790人，然后我们新增设了中国画专业，有15人的一个招生计划。我们今年在校考的科目上有变化，以往有一个创意速写1.5小时的，今年改成了速写1小时。在录取上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它的单科成绩是有要求的，像我们美术类的外语的科目成绩不能低于60分，这是150分制的。美术类之间是不能兼报的，但是如果你报了表演，我又想考美术，我这个是可以兼报的。 北京电影学院2018年招生8号起开始网上报名，2018年北京电影学院艺术类本科计划招生490名，没有分省计划，文理兼招，学制4年。艺术类高职计划招生50名，分省计划，文理兼招，学制2年。最终招生计划数以教育部网站公布的计划数为准。此外，根据北影的招生简章，北影今年在美术学院新增加了环境设计专业，计划招生10人。声音学院新设了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计划招收10人。表演学院新增加了4试为面试形式。2018年部分院系专业初试，除了北京考点之外，另设有杭州、成都考点。外部考点只设初试，考生只能够选择一个考点参加初试考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这4所4大名校日前发布了2018年外语类保送生招生简章，4校合计招收153人，与去年相比，4校均未扩招，北大减招14人。据了解，清华大学今年外语类保送生招生专业为英语世界文学与文化实验班、英语、日语，招生计划不超过60人。北京大学英语、日语、阿拉伯语等11个外语专业计划招收外语类保送生63人，比去年减少了14人。北大今年认定原则有所调整，学校将会根据笔试成绩的 30% 和复试成绩的 70% 的加和进行排名，再依据考生志愿录取。 中国人民大学英语专业计划招收20名保送生，初试入围考生需要参加文化课笔试、英语综合能力面试。北京师范大学俄语专业计划招收10名保送生，学校将根据语文、数学和英语三科文化课的考试和专家面试决定候选人，同时明确规定考生入校之后不得申请转入其他的专业。北京市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标准和北京市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质量基本标准8号发布，要求中小学校要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设置计划，确保每个学段按照体育课时标准开齐上足体育课，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占用体育课时，遇到空气重污染等特殊情况时，要结合健康教育和风雨教材开展室内体育教学，鼓励有条件的区和学校增加体育课时。每学期每名学生的体育课的成绩将由三部分组成，其中体能不低于 30%， 知识与技能不低于 50%， 情谊态度与价值观不高于 20%。 市教委表示，要根据全面性的原则选择测试项目，合理搭配速度、耐力、力量、柔韧、灵敏等素质，每学期不少于2项。学生的体育课出勤、服从集体、意志力、活跃度等行为表现将会计入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评价成绩当中。9号外研社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联合发布了英语化中国互联网系列视听微课，系列课程以高中阶段新标准选修教材中国之旅为蓝本，使用情景化的教学手段，用视听活动促进学生听说能力的培养，塑造思维品质，发展高中学生的跨文化沟通策略和能力。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2018艺考面对面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在今天节目里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央民族大学和首都体育学院。收音机前的各位考生朋友，大家如果有问题，欢迎您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您也可以直接的拨打65150822、65150833两部热线电话。我们的主持人姚迪正在导播间外恭候着您的电话。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今天的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两所招生院校分别是中央民族大学和首都体育学院，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4位嘉宾。首先呢，来给大家介绍中央民族大学的招生负责人庞建超老师。庞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嗯，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来自首都体育学院的招生工作办公室的主任龚佳主任。龚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考生及家长你们好。 嗯，还有来自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办公室主任程硕主任。程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首都体育学院呢也是带来了我们体育舞蹈专项2016级的同学舒可。你好舒可。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四位嘉宾呢会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两校今年的艺考招生政策，第一时间呢发布两校今年的相关的政策，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么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网一直播，还有凤凰网、今日头条，我们的四个网络直播平台，您在这四个平台当中呢可以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呢您还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这两部电话直接的给我们提问。好的，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走进首都体育学院。 首都体育学院是北京市属公办高等院校，学校舞蹈表演专业以学生竞艺水平提高和发展为基础，积极探索艺术与体育相融合，拓展学生的专业面，不断创作高质量的舞台作品，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巩固专业理论知识，提高专业技能，成为乐演、善教、能导、会写的应用型专门人才。该专业大多数教师具有获得全国顶级赛事金奖或冠军经历，该专业学生在国内外重要比赛中均取得好成绩，如舞蹈队入选文化部2016年第11届全国桃李杯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体育舞蹈队获得桃李杯三等奖，健美操队参加全国锦标赛、冠军赛获得优异成绩，多人获运动健将称号。受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委派，该专业师生每年赴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巡演。2016年与泰国曼谷吞武里大学合作进行本硕联合培养，2017年与美国华人体育协会合作举办海外实习基地，并已选拔优秀学生前往美国实习。首都体育学院舞蹈表演专业坚持精心育人、精细管理、精品建设、精致典雅的理念，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近年来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95% 以上。 好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对于首都体育学院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首都体育学院的三位师生代表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今年的校考了啊。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啊，龚主任其实介绍起来也很简单，我们学校就一个专业。 对，就是舞蹈表演这一个专业，艺术类里面。那么今年呢舞蹈表演专业要面向全国招生，然后招生计划拟定为50人。 只有一个专业，招生计划全国是50人，做分省计划吗？ 做，是在校考之后然后要做分省计划的。 那么这一个专业当中下边还会有三个不同的分支的方向吧？ 对，一个专业下面呢，舞蹈表演专业下面有三个不同的专项，分别为这个体育舞蹈、舞蹈和健美操这三个专项。那么就是我们学校呢作为体育院校嘛，所以就是艺术和体育的相结合是我们这个专业最大的特色。那么这个特色后面呢我们程主任也会介绍到。 其实呢要说到选择我们首都体育学院选择这个舞蹈的专业啊，这事儿还得要问问这个舒可同学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艺术院校这个林立啊，比如说有北舞啊，然后其实包括很多的，包括首都师范大学等等一些个院校都会有舞蹈专业。 对， 偏偏你为什么选择了首都体育学院选择这个舞蹈专业啊？ 首先呢首都体育学院它是北京市属的唯一体育类高等院校，它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它本身呢就拥有很大的地域优势。然后学校它提供给学生展示的平台也有很多，比如说去参加北京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啊，然后派出巡演团参加欧洲的巡演等等。然后学校呢为了配合2022年北京张家口联合申办的冬奥会，然后给所有的学生都开设了一门冰雪项目课程。对，然后呢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去对冰雪项目有一个了解，然后让大家真正的参与到项目当中去，这个呢也是我们学校的一大特色。 这是你选择学校的一个原因吗？其实要是我理解的话，因为你学的这个舞蹈的专业，学的是什么专业？ 体育舞蹈专项。 对，体育舞蹈专项。 对， 学的是哪个舞种？ 拉丁舞。 拉丁舞。 对、 因为我不专业啊，这个专业咱们首体 虽然不是独一家有这样的这个专业， 对， 但是他自己本身会有我们学校自己本身的培养的特色，对不 对？对对对，嗯，那个其实呢，我们学校它是拥有了一支非常雄厚的师资队伍， 嗯， 然后每一位专项老师呢都特别认真负责。单就体育舞蹈专项这一个专项来说，老师们每天的下午以及晚上的时间都会在学校的训练馆陪同那个校队成员进行训练。然后老师每学期都会邀请国际以及国内最优秀的体育舞蹈选手来学校进行授课， 嗯， 这个呢也就是可以让我们不用走出国门就能接触到最顶尖的舞者。然后学校它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参加国内以及国际上的顶尖赛事， 嗯， 并且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比如说在2017年7月西安举行的全国体育院校体育舞蹈锦标赛上，我校呢取得了6金3银6铜、嗯，以及团体总分获得最高组别第一名的好成绩，这个比赛可以说是体育舞蹈界的奥运会。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每四年举办一次，所以说它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嗯， 然后在2017年11月湖南长沙由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主办的第27届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我作为学校体育舞蹈校代表队的选手呢，代表学校闯进了21岁以下组别的决赛。 嗯， 全国锦标赛一年一度，也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主办的国内最高级别的赛事， 嗯， 它是我国体育舞蹈比赛中规格最高、参赛选手最多、含金量最足的一个比赛。 嗯， 这些成绩呢都离不开为我们辛勤付出的老师们，也足以说明了我们学校师资队伍的雄厚。 师资队伍很雄厚啊， 对， 然后在各项比赛当中开花结果， 对， 对吧？啊， 对， 我们问问程硕主任吧，啊。你这专业归程主任管吧？ 归， 是吧？ 对， 程主任跟我们说说啊，我们的这个学校这个舞蹈表演专业的特点和特色究竟是在哪儿啊？ 好的，主持人，刚才两位老师和学生也都介绍了，我们首都体育学院舞蹈表演专业呢有自身的优势和特色。首先呢，我们是体育院校办艺术专业，我们的学生不仅可以学到专项的知识和技能， 嗯， 他还可以学到体育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嗯， 你比如说学生可以学这个各类球、乒羽网、足篮排，还可以学田径体操等一些课程， 嗯， 这样的话他的技能是比较全面的， 嗯， 将来也可以拓展渠道、就业渠道。第二点呢，就是也是我们的显著的特色，叫五五结合国际化人才培养。我们这国际化人才培养啊，就是每年国家汉办现在落在我们学校，首都体育学院。然后每年我们要派出学生去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去进行巡演， 嗯，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此外呢，这个文化部中华文化大乐园也派我们学生给华人华侨进行这一个这些文化交流活动， 嗯， 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巡演活动啊，受到了这个国人和世人的这种关注和喜爱。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外实习 现在与比较多，是吧？ 对，现在是与美国华人体育协会开展了交流与合作。 好，那这样程主任，我们这个时间段的时间啊马上结束了，我们过一会儿关于学校之间的国际合作交流我们给大家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好吧？ 好的。 我们现在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啊，有听众朋友说舒可来一段呗，没问题，我们今天呢请舒可来到现场就是要为大家来一段的， 对 对吧？啊，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这个四个直播平台啊，舒可呢会给大家现场的表演上一段，看看功底究竟如何。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濮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近三十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30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央民族大学和首都体育学院两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做客节目，为大家第一时间发布两校今年的艺考招生政策，回到大家的实时提问。您现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微信平台当中呢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呢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我们的主持人姚迪呢正在场外恭候着各位的电话。除此之外呢，您现在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网一直播、凤凰网还有今日头条四个网络平台终端，可以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这个平台当中呢，您依然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交流。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邀请首都体育学院的表演武术与表演学院的办公室主任程硕主任来给大家介绍啊。刚才呢我们这个时间段呢说到了这个学校的专业特色，您谈到了这个国际之间的交流啊，这国际之间的交流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可以我们的同学们入校之后可以更多的去选择它？ 好的，主持人，刚才说到国际化人才培养是我们突出的特色，除了参加各种巡演群演活动和国外的实习这种工作以外，然后我们学校推出这种交换生，可以和韩国、马来亚、台湾、英国、德国等学校，我们就是每学期派出一到两名学生去作为交换生，这样双方的课程和学分是互相认的。这种第二个就是联合培养硕士，本硕连读，我们与泰国吞武里大学联合培养硕士，就是17年我们入学了8人，大学生大四最后一个学期他可以在国内学习这个泰国的课程，然后毕业以后呢去泰国学习一年就能取得艺术管理学的硕士学位。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特色是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这个在专业选修课当中啊，学生开设了我们按模块进行选修，就是方向类的选修，学生除了他自己的专项知识以外，他可以选体育教学方面的，比如说将来想作为教师，他可以学一些这个球类了、田径了、体操了这些课程。另外他比如说有些学生想去健身俱乐部当健身教练，他可以选择健身俱乐部的一些课程进行学习。除此之外呢，他还有开设的理论技能课还有技术技能课，这也是一个特色。理论技能课学生可以学艺术表演管理、音乐编辑、大型文体组织与编排。技术技能课呢，它可以跨专项，就比如说它可以学习太极拳了、太极剑了、时装表演了、街舞了、瑜伽等等，这些课程通过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的学习，更加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面，开阔了视野，提高了专项技能水平。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师资配备上，刚才舒可同学也提到了，我们拥有一支技术水平比较高、科研能力较强、综合素养比较全面的这些老师。这些老师呢好多是国际级的运动健将、奥运会的亚军，在国际顶级赛事上比如说桃李杯啦、荷花杯啦、荷花奖获得金牌的得主，这些人富有朝气、富有创新精神，所以说我们拥有一支比较好的这个教师师资队伍。此外还有一些这个大师工作坊，类似比如说邀请黑池的体育舞蹈这些顶级的，邀请北舞了、民大一些这些专家教授来给我们开展教学和讲座。 这些呢都有助于同学们在校内快速的成才和成长，而且呢在学校综合的去培养一个人，未来他的就业面也就会更加的开阔 啊。 是。 而且呢，这个我听这个程主任讲，舒可也讲啊，就开设这么多的选修课，还把这个冰上的项目也都开进来了。 对。 是不是你们未来都可以转上冰上项目了？是吧？好，那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啊，有听众朋友说啊，舒可来一段呗。好，那我们这个满足大家啊。舒可呢学的是拉丁舞， 体育舞蹈，对，拉丁舞专 辑，对吧？啊，那么今天呢，现场呢给我们来展示一小段，好不好？ 行， 好吧， 没问题。 来，我们到这个直播台前面来啊。 好。 那么现在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广播网一直播，还有凤凰网，这个以及今日头条是四个平台啊。我们在这个现场呢能够看到舒可同学为我们大家做的这一段展示啊，现场呢还得要来一段音乐啊，我们一起和舒可啊一起算是我们放松一下啊，你给大家展示一下，来，有请。非常感谢舒可啊来的这一小段舞蹈，看起来一招一式觉得是吃功夫的啊，你要让我们扭的话这腰恐怕就断了。好，这个学这个拉丁舞到今年16年，今年是已经学到第二年的， 对 对吧，第二年的这个时间了。那么过一会儿呢，舒可也可以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当年在参加这个艺术类考试的时候，其实你还会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 对， 对， 对， 可以给你这些个有可能会做你师弟师妹的这些个同学们啊。那下边呢我们再继续有请这个龚家主任啊，给我们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今年学校的这个录取的相关的政策吧，好吧，比如说包括我们今年在这个校考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另外在这个录取原则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有没有？ 今年呢我们学校校考的时间是从3月6号到8号，其中呢6号是现场确认，然后7号初试，8号复试。那么今年呢在考试方法上面有一些变动，比如说这个体育舞蹈，就刚才舒可展示的这个取消了陪考，然后还有就是健美操这个项目呢就增加了一些柔韧方面的考试，具体的那个考试方法大家可以登录首都体育学院招办主页，然后点击考试方法查看，或者是关注首都体育学院招生办公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这上面都可以查到今年具体的考试方法。那么说到这个录取原则，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校考是文化成绩达到各省的艺术类本科的最低控制线，然后按照在我们学校校考的排名进行录取。 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因为不同的学校录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对 啊，这个实际上倒简单了，你只要过了省的艺术类的这个线， 对， 然后呢就看你的专业课成绩了。 是的， 你成绩好咱们就往前排， 是 成绩差那就没有办法了，是吧？啊，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有一些细节上面的问题啊，有一些这个考生朋友会比较的关心和关注。你比如说，有些院校他会要求说你过了线，但是对于一些个单科的成绩会有要求。我们学校做不做这个单科的考试成绩的要求？ 我们学校没有单科成绩要求。 嗯，好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报考的条件 学生本身报考的条件上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要求有没有？ 条件上面就是除了你参加高考报名之外，然后有一些年龄的要求是16到22周岁。另外呢，就是还有身高的要求。这个身高呢，我们是要在现场确认的时候首先测身高。如果你没有达到，那么你就不能参加考试。 具体的这个相关的要求呢，大家查看学校的招生简章，上面都会写的很清楚啊。这点很重要。那么接下来呢，实际上就是到这个校考的环节了。刚才我们说得问一下舒可，当年参加这个校考的时候心情也会非常的紧张，对吧？ 对对对。 你在这儿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然后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在准备校考的期间呢，其实绝大多数的考生以及家长的心理状态都是比较焦躁的一个状态，但是一着急很多事情反而容易出现问题。毕竟艺考呢是踏入高校门槛的第一步，所以每一位考生和家长都特别重视。所以我想先提醒各位考生以及家长，一定要认真去解读各个高校的招生简章，尤其是你所报考的那个专业，因为每个高校可能招收的专业相同，但各个高校的要求以及政策的差异比较大，所以大家要认真去了解招生简章上的内容，从网上报考以及现场确认等环节都需要引起重视。避免因为出现某一个环节导致无法参加考试。然后其次，我认为在备考的阶段，最重要的是放平心态，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过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家长需要的更多注意一些。因为家长的一言一行很可能在无形之中就给孩子比较大的压力，然后会导致他的备考状态变得过于紧张。然后是想告诉考生们，一定要有一个自己明确的目标院校。比如说我的目标是首都体育学院，那我就要对这个学校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从它的招生要求以及考试内容和招生人数等方面都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做到心中有数。还有就是考生们在考场上一定要有足够的自信，千万不要怯场，因为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考生都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练习，不断的在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然后才去参加各大高校的校考。所以希望大家在考试的时候呢，有足够的自信，不要过于紧张，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考官。 你们在这个考试的时候有没有自选的动作？自选项目有吗？ 有，比如说体舞蹈专项的话，它分拉丁舞和摩登舞。然后他拉丁舞的话是伦巴、恰恰和桑巴、牛仔这四支舞是自选，然后他的副项摩登舞的话是抽选舞蹈。对， 自选的这个项目的时候，你们会选择一些自己拿手的项目吧？ 对对对， 是吧？这个选择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啊？ 这个选择的话，我觉得大多数人肯定是选自己跳的最好的那两支舞。对，然后去展示给评委老师。对， 其实这还是吃平时功夫的。 对， 对吧？ 对对 啊，好，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吧。这位微信网友笑笑呢，想问一下，说看首都体育学院的这个招生简章，说，三个方向，那是学生入校之后这个三个方向的舞蹈都要学习吗？还是主攻其中一个方向呢？龚主任回答一下。 是这样，三个方向体育、舞蹈、舞蹈和健美操三个项目是考试的时候只可任选其中一个项目。入校之后，首先你是要有专项课，专项课就是你当时考试的时候加试的这个项目。比如说你专项是体育舞蹈，那么舞蹈和健美操一些相关的课程你也是要学习的，但是自己的主项舞肯定是不会丢的，这个是作为专项课专门要来继续深造和学习。 就是我们在参加艺考的时候，你只能选择一个方向去报考。 对，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项目来报考。 一个项目报考，那你进了学校之后就选择这个项目作为你的主要学习的方向，而其他的那几个项目是作为你的辅修， 对， 是吧？ 对，或者是选修， 选修， 对， 啊， 这方面。 风和日丽呢提的这么一个问题，首都体育学院艺术类的学生可以转专业吗？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三个方向可不可以入校之后再进行转换？ 三个项目的话自己可以提出申请，但是转专业是比如说你从舞蹈表演专业转到其他专业，这个是不允许的。 对，因为艺术类专业是不允许转到其他的 非艺术专业，这是不可以的。 对， 但是艺术类专业，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舞蹈专业之内这几个专项之间，你可以提申请去转。 对， 是吧？ 嗯， 好的。那么关于转专业相关的情况呢，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明晰的解释和解答。那么下边呢，我们再利用一点的这个时间段，一点的这个时间啊，再请程主任给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吧。我们这个舞蹈专业的学生未来他的升学就业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 好的， 嗯， 舞蹈表演三个专项啊，就是现在的就业方向，首先去咱们艺术团体。作为演员或者编导，还有一部分学生呢，就是考研，考上研究生，还有的学生呢，他是出国读研，有的学生是作为教师，考了教师资格证去当老师，还有一部分到健身俱乐部当健身教练，健美教练，还有一部分学生呢，到这个影视，和话剧团，当演员，作为演员。 主要是这些出口和方向啊，最近这几年就业情况怎么样？ 就业情况我们基本上保持在 95% 以上，尤其2016、2017年我们拓宽了就业渠道以后，包括跟国外合作一些交流合作，学生的就业率达到 100%。 包括我们在这个学校当中培养人才的多方面的这种培养，也是为大家就业着想的，是吧？啊，好的。那么大家呢，对于首都体育学院今年的艺术类招生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提出。我们在节目之前还有一点的时间，会给大家来做集中的回答。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进入到中央民族大学的时间了。中央民族大学今年的艺术类招生变化可真不小，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另外呢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拨打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中央民族大学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的重点大学，同时入选国家双一流高校建设名单。学校学科门类和办学层次齐全，先有覆盖文、史、哲、经、管、法、理、工、艺、教多学科的24个学院，65个本科专业及方向，131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0个专业硕士授权点，42个博士学位授权点，5个国家一级学科，3个博士后流动站。在重点学科方面，有3个国家级重点学科，7个北京市一级或二级重点学科，8个部委级重点学科，2个国家文科基地。学校1200余名专职教师中，有正副教授660余名，90%都为本科生上课。总面积接近10万平方米的文理科大楼，以及6万余平方米的大学生公寓，有力保障了同学们在校的学习和生活。学校图书馆功能一流，藏书190余万册，另有电子图书176万册，且入选首批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至今已有13部古籍入选国家针对古籍名录。民族博物馆藏有3万余件珍贵的民族文物，供教学和观摩。学校已同国外60余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与学术交流关系，每年接纳1000余名外国专家、留学生或国际友人来校交流、学习、访问，同时每年选派约300名学生出国留学深造。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央民族大学招生办的负责人庞念超老师来给大家做介绍了。来，庞老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中央民族大学今年的变化非常多啊，咱们一项一项给大家理一下。 一定要理一下。然后我这样吧，我们因为我们学校的艺术类啊招生简章，预计是1月15号才正式发布。 哦， 那我这儿先呢透露一些， 你看， 分门别类的给大家说一说。 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我们的节目就是第一信息源。 没错，没错。 对啊，来给大家梳理一下。 第一类呢是第一个变化呢是关于所有的艺术类考生的，就是我们学校因为音乐、舞蹈、美术类都有。 嗯，所以说这个第一个变化是关于这三个类学生都有的。第一，这个就是，文化课今年的录取的时候必须都达到考生相应，省份、自治区或直辖市划定的，相应批次的录取分数线，也是统称的省线。 嗯， 就是今年文化课必须要考生必须要过省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按照我们的校考的全国排名来择优录取。 嗯， 那么只有两个例外。两个例外是什么呢？音乐表演民族英才班和舞蹈表演民族英才班。 嗯， 我们学校还是就是自主 划线， 就单独划线， 是吧？ 单独给这两个班的同学， 嗯， 文化课上单独划线，其他的艺术类考生都要过各省的省线。 好，第一点给大家强调， 第一个是关于数学考生的，第二个关于音乐的。 嗯， 音乐类考生要注意，音乐表演专业声乐方向今年暂停招生一年。第二个呢是音乐表演专业的其他的器乐方向。是根据生源报考的情况要制定分省招生计划，但是呢这个是根据报考情况来制定，在报名和考试环节呢是跟往年一样没有任何影响的， 嗯， 都是一样的。那学校在会在考试结束以后，就校考结束以后，根据考生的专业课成绩排名来决定具体的计划分配方案。然后这个呢，这些详细的这个方案呢会在我们过几天公布的招生章程里边会有详细的一些信息给大家。 嗯， 然后在这里边音乐类的作曲啊、音乐学呀、啊、包括音乐教育的声乐器乐这些专业方向呢，它就仍然是不做分省计划，按照全国排名来择优录取。 嗯， 啊，这个需要大家音乐类的考生注意。 嗯， 然后美术类的考生注意什么呢？今天变化在往年呢都是现场报名现场确认，今年所有的报名和现场确认环节都放到了网上。 嗯， 就是交费啊，填写报名信息、缴费这些，包括确认什么的，都是在网上进行，不用到学校来。 嗯， 然后直接就按照学校的公布的考试时间到学校参加考试就行了。 好， 嗯，节省了大家的一些时间和来往的一些费用。 嗯， 然后第五个是关于舞蹈的变化，舞蹈编导专业呢，我们是隔年招生。 嗯， 然后这次呢，今年又开始招舞蹈编导了。然后相当于舞蹈的考生呢又多了一个机会。 嗯， 啊，这个是上边这五个呢是今年大家考生比较一定需要注意的五个变化。 嗯，我再给大家简单的重复一下啊，看我记得全不全。第一个是音舞美三类艺术类专业的文化课成绩今年咱们是必须要过省线了。 对，过省线。 啊，对， 英才班除外。 英才班除外，音乐表演和舞蹈表演两个英才班除外啊。再有就是音乐表演专业的声乐方向今年暂停招生一年。 对。 啊。第三就是音乐表演专业其余器乐方向都做这个分省招生计划，包括音乐表演的民族英才班在内，但是这不影响大家报考，因为是报考之后我们才做分省计划的。 没错， 对吧？ 嗯， 第四点那就是我们的美术类北京考点今年我们所有的报名缴费都在网上进行了，不再进行现场的报名和确认工作了。 啊， 这是第四点。最后一点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舞蹈专业当中的这个应该是叫编导方向吧， 编导专业 啊，编导专业啊， 专业。 时隔两年之后，再次招生啊， 对， 值得大家奔走相告， 对， 是吧？ 多了一个机会。 对，好，那么这个呢是今年中央民族大学在艺术类招生当中啊五个变化，但是其中有一个啊大家会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民族英才班，这民族英才班。从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 民族英才班是这样的，我们是从16年开始招这个这两个班，应该是， 嗯， 音乐表演和舞蹈表演。然后他这两个班呢主要是为了招收先天条件优秀而且专业表演能力出众而且民族特色很鲜明的那个少数民族考生，因为本身我们民族大学嘛， 嗯， 他对民族特色的这个就是培养和提炼啊，包括就是办学的特色，这些都是需要这种民族类的考生来进行更加具有特色的培养和教学。 大家听好了， 嗯， 这个班只招收少数民族的考生。 对对 对吧？ 而且还有一些具体的限制，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嗯， 舞蹈表演民族英才班去年招的是女班， 嗯， 今年招男班。 好， 嗯，也就是招男生20人， 嗯， 少数民族。 嗯， 然后音乐表演民族英才班呢，不限制性别。 嗯， 然后但是它是分声乐和器乐两类，声乐呢招美声和民族唱法的， 嗯， 18人。 嗯， 器乐呢，包括民乐、洋乐和少数民族乐器， 嗯， 一共招8人。

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呢，也可以拨打65150822、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当然，您现在也可以在手机或者是电脑终端，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网、一直播、凤凰网，还有今日头条四个网络平台。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这四个平台当中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啊，不仅可以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图影啊。有问题，您在这个平台当中也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沟通交流啊。好，我们呢继续来邀请中央民族大学的招生办的负责老师庞建超老师来给大家做介绍。今年的中央民族大学的艺考招生变化的政策呢挺多的啊。虽然这个招生的简章应该是要到下周一的时候才能够跟大家彻底的见面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率先给大家披露一下啊。所以呢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的向庞建超老师进行提问。刚才和大家介绍完了今年学校的艺考招生变化之后，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报考的条件，好吧？ Okay. 也请庞老师呢给大家梳理一下。 行，我先说一下，要求最多的吧，就是咱们舞蹈的考生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舞蹈表演呢，我们对考生的身高有要求，一个是舞蹈表演是女生身高必须1.7米以上，男生是在1.75米以上。然后舞蹈教育呢，要求女生身高在1.6米以上，男生在1.7米以上。然后呢，这个身高呢，都是要在我们现场确认的时候，以现场测量为准，都是那个仪器来测，也不是人手工测啊，包括有录像啊什么的，大家可以放心，保证公平公正。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舞蹈编导的要求。舞蹈编导呢，我们是舞蹈专业考试里边唯一的一个有笔试的科目的一个专业。它是那科目是舞蹈分析，要根据现场播放的舞蹈视频呢进行舞蹈作品分析，所以说考编导的同学呢要有一定的准备。然后别的像音乐和美术的限制不太没什么限制，但是呢有一个美术的需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美术的有一个视觉传达专业，它含影像设计方向，它在入校之后呢会根据校考成绩和志愿，然后分流到那个视觉传达和影像设计这两个方向去进行学习，大家可能也要注意一下。 这个就是进校之后根据你的校考的成绩吧。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没错。 那这个我再问的细一点，你怎么分呢？那是成绩好的去视觉传达设计，还是 他就按照校考成绩排名来选择嘛？他自己也可以这个根据自己的意向来选嘛？他有招生计划的那个限制，比如说视觉传达是35个，影像设计是15个，那么影像是那个如果说视觉传达35个全选了，没有了，那么就剩下的 只能去后15个了， 影像设计了，对 啊，那实际上就是前35名的同学们 自主 有选择权， 对 是吧？ 对，大家可能需要注意一点这个。 好的啊，这个呢是根据你的校考成绩在进行这个专业的分流啊。 对， 这是刚才庞老师给大家做今年的，在这个艺考招生过程当中的，这个是叫做招生政策上的一些个提醒。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啊。这位鬼鬼想问一下，说中央民族大学是不是只招少数民族的考生，或者只招艺术生啊？ 没有，少数民族考生是只有民族英才班。是只招少数民族考生，别的专业没有任何关于民族的限制。然后而且我们学校呢也不光是艺术类专业，然后这个在暑期的时候，尤其是4月份报填报志愿，就是那个高考志愿填报季的时候，大家能很清楚的看到，我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就是除了艺术类的，什么经济管理、法律、外语，包括就是什么历史啊、民族学呀、各种专业，大家都可以去选择和报考。 对，这也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我们1月份进行的呢是艺术类专业的招生政策的解析和问答的特别节目，我们正式进入到4月份的阶段，那就是我们统招阶段的一个直播咨询了。这个统招阶段呢，我们今天现场的两所学校呢，我们的各位老师还要再来一趟啊，甚至我们到了6月份的时候，在大家高考结束之后，进入你正经要填报志愿的时候， 我们各位老师兴许还要再来一趟啊，给大家做这个更加详细的有针对性的志愿填报的指导。所以呢，大家只需要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啊，这一个节目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走完今年的高考之路的。好，那么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这位微信网友兰兰想问一下庞老师，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生有专科吗？ 没有专科， 没有专科。 我们学校所有的专业都是一本。 好，我们呢再来看看这位微信网友啊，叫三弟，想问一下，说想报考中央民族大学，是一名美术生，但报考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专业，你有什么样的推荐和介绍吗？ 我们学校就是考试的时候，其实只考素描和色彩，这两门，这个都是非常基础的那个科目了，所以说考生在考试的这个阶段，可能还不会有太多的困扰，但是呢，就是说可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吧，比如说设计类的专业可能现在更流行一些，然后绘画类的专业像国画、油画，相对更阳春白雪一点。就是属于是可能学的人相对少一点，然后可以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和喜好，包括个人发展的一些预设，可以来选择。 我们在这个报考专业的时候可以兼报吗？就是一 可以兼报， 可以兼报啊。 对，只要时间不冲突，它就 不冲突就可以。还有就是报考的次数有限制要求吗？ 没有限制。 就是你考一次不满意，咱们还可以今儿再考第二回。 对，只要你时间上能赶得上，那就没有问题。 就是北京地区你考的不行，然后咱们上外地再考一回也 可以。估计好多考点他不让这样， 不让这样。 对，可能也好多很多考点他现在不接受外省的考生来报考。所以说可能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少的。 所以就大家蓄力，咱们就一次成功就好了啊。 对， 学校呢，这个因为艺术类专业比较多，涉及到音乐、舞蹈、 美术 是吧？这应该是在三个不同的学院， 是吧？我们还有高手 运动员啊，还有高手运动员啊。 对 啊，我们就说这个艺考啊，这是在这个三个不同的这个学院当中，是吧？ 对， 这个三个不同学院，您在这儿，您给我们大家咱们介绍介绍吧，有自己的这个什么样的特点和特色？ 我们我来然后三个学院的特点呢，我们学校是中央民族大学嘛，民族是我们永远的特点。然后我大概先就是通过举例的方式来跟大家大概的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个艺术类学院的一些特点吧。比如说比如说舞蹈呢，现在蒙古族的原创舞剧《永远的马头琴》，这今年是2017年是入选了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中国民族音乐舞蹈扶持发展共同项目。然后，而且呢，我们学校的舞蹈学院呢，经常性的承接国内大型的演出，然后先后数十次的应邀赴亚洲、欧洲、北美洲的国家以及港澳台等地区访问演出，以鲜明的民族舞蹈风格和精湛的表演技艺赢得了外国友人的高度赞赏，还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然后为我们的中国的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弘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后我们的美术专业也是非常重视这个民族元素的教育，比如说像我们美术类的每一年的新生，他都要在写生的时候都要到民族地区去深入体验生活。我们每年可以说是各个专业的画展它都跟民族地区的有关，然后他们写生啊各方面都是在民族地区去进行。然后近五年在美术学院呢和中国美术家学会一起筹办了在中国美术馆筹办了天山南北中国美术作品展、浩瀚草原中国美术作品展，还有七彩云南多彩贵州中国美术作品展。这三个展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反映新疆、内蒙和云南、贵州题材创作最多、质量最高的展览。像这些都是我们最近的一些例子。而且我们学院的美术学院的教师呢还参与了北京地铁的7号线、14号线两个标段的那个公共艺术设计，也获得了好评。音乐这块呢，我们有学生就有少数民族青年管弦乐团、少数民族室内乐团、少数民族青年合唱团，这些乐团都先后参加国内外的各种学术交流和演出百余场，锻炼了同学们的一些实际的表演能力，同时呢又为民族音乐的传播呢做出了贡献。 大概就是举这几个例子吧。 嗯嗯，这些例子是很有代表性的，证明我们这个专业的实力之强啊。另外还有一个，凸显了民族特色。 对 啊，这也是 非常强调的一点、 嗯。这也是中央民族大学这个艺术类专业当中的这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啊。那么对于这个学校的这种国际交流的项目，以及学生未来的这个升学和就业的这一块，你也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嗯。 我们学校的同学呢，就是除了到文工团呀、啊。然后歌舞团啊，这些就是大家能想到的一些，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去向之外呢，在大中小学承担各种教学任务，艺术类的教学任务的同学也很多，毕业生也很多。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学校本身是综合性大学，它有很多的非艺术类的，就是研究生啊，博士生啊，它都是可以将来它发展的方向。确确实实也有不少的艺术类考生最后考上了非艺术类专业的硕士和博士，这个是非常励志的。本身文化课进大学的时候不是很占优势的，但是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学校的四年的努力，考上了非艺术类的研究生和博士、 哦、那这很厉害了。 对，这些是相当、这不能说学艺术的脑子笨、也不能说学艺术的文化底蕴差，这个就看自己努力不努力。 嗯，对，好的。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学生未来的这个就业上面呢， 就业上面，刚才说的、除了去那个各种文艺团体，那么就是大中小学，包括就是不光是北京了，然后包括广东啊、上海啊，包括甚至港澳台啊，这地方都有我们的毕业生的身影。所以说大家只要在学校努力的锤炼了自己的实力，那么就业的机会应该说是希望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好，天上的月令呢，想问一下，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类专业之间可以相互之间转专业吗？提出的申请啊、有什么样的门槛要求？ 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专业，哪怕是学院之间，学院内部，它的比如说舞蹈表演和舞蹈教育还有舞蹈编导，他们考试打分的时候，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是目前是不允许艺术类考生转专业的。 哦，艺考生是不能够转专业的。 哪怕美术学院内部或者说音乐学院内部，当然了，就是说他考研的时候是除外了。他本身本科期间，但因为你是通过这个很严格的专业考试考进来的，那么我们在这四年期间是不允许他在专业之间去转换的。 哦， 当然他可以选修。和辅修这些都没问题，包括考研，都是可以的。 但转专业是不可以的。 对，转专业是不可以的。 好，曾一诺问一下，中央民族大学艺术设计学专业理科生可以报考吗？ 我们所有的艺术类专业都是文理兼招。 好的。 今年他不是文化课过省线了嘛？他就更直接了。就等于说他直接只要过了省线。那么就看专业课排名就行了。 只要过省线就可以了啊。但是提醒大家，音乐表演和舞蹈表演两个民族英才班是除外的，这还是学校自主划线的。 对， 是吧？啊，好，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是对于中央民族大学的介绍呢，就先到这儿。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啊，在微信平台当中继续的提问留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留下的这一点时间，要集中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了。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五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的，那么欢迎大家的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央民族大学和首都体育学院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呢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第一时间发布各校今年的艺考政策，同时要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而下边呢我们就把最后这点时间呢留给大家提出的问题吧。啊，有一些问题呢我都可以帮大家来直接回答了，比如说加飞体的这个问题，艺术生考民大要校考吗？您看您今天您听我们节目了吗？我们今天跟您说的实际上就是校考的政策呀，所以考民大当然要参加校考了。对吧，啊， 必须要参加校考。 对，但是有一点啊，我这儿还得要请教一下这个庞建超老师，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参加学校的美术类专业的考生， 嗯， 是不是需要先过北京市的这个艺术的联考，拿了合格证？ 是这样的，有些各个省啊他的联考的成绩出来早晚可能不一定。但是呢就是说最后如果说省级招办有要求必须要过联考的，那么就是在最终他必须过联考，哪怕就算你考校考合格了，那么联考没过那也是不行的。 哦，那也就是你的联考应该是要过了的。 对，只要省招办有要求那么就必须得过。 你过了应该说才有资格，是不是 投档？对，投档。因为他也是报考的时候可能各省的成绩不一定全都出来了。 嗯， 所以说呢他在考试的时候 有可能还不知道呢。 对，还不知道呢，那就让他先考。但是呢如果说最终联考成绩出来没过，那么校考考了再好，那么可能 也 是 没办法 的。 嗯，但是这种可能性不太大，你如果全市的联考你都没过， 对，那 校考的成绩应该不会特别的好。 对对对对，没错。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10啊，想问一下首都体育学院体育舞蹈校考芭蕾集训考什么，这应该是说我们的这个芭蕾的这个这应该是叫什么专项，还是叫什么？ 是这样，就是我们初试是分两个项目，一个是基本形态，一个基本能力。那么基本能力是要考芭蕾集训，芭蕾集训是有一个同学或者是老师在前面引导你，然后你在后面跟着做三遍，是这样的。 好， 然后具体动作呢你自己也不用想，到时候老师做什么你跟着做就可以了。 哦，跟着老师一起做。 对， 那咱们的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看他的到不到位是吗？ 对 啊， 是这样的。 嗯， 对。 好，那么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来看看，这是阿亚啊，想问一下说首都体育学院的这个体育舞蹈怎么样啊，说比如说师资方面学费花销方面能不能给解答一下。 师资方面是这样的，师资我们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师资力量还是比较雄厚的，然后都是在世界上啊或者是在国内获得过顶尖水平的这么一个老师才能够进入到我们学校然后进行教课。学费呢是一年是10000块钱的学费。如果你是特别优秀的同学，那么我们有优秀本科新生学费减免的政策，可以登录我们的招办主页或者官方微信号然后来关注一下。 什么样的学生能够拿到这个奖励？ 比如说相应比赛，全国的顶尖比赛获得过前3名前6名不同的组别嘛。对，比如说体育舞蹈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拿了这些个奖项，我们在报考的话你最终被录取，有一部分的费用是可以给你减免掉 的。对 的，是吧。好，那这个都是硬件的条件了， 是吧。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眼泪的后悔啊，这位微信网友，首都体育学院和北京体育大学都是一本吗？这个北京体育大学咱们就不管，咱们说这个首都体育学院啊，这个首都体育学院我们的这个艺术类专业， 首先艺术类专业是分部分批次的，我们学校是属于北京市的市属二本院校，但是在北京艺术类都属于提前批次的 A 段。 好，这个也给大家解释得很清楚了啊。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录取的分数是看着你的这个省的艺考的话的这个分数线。 对，文化课是要过艺术本科艺术类的分数线，然后按照在我们学校校考的排名进行录取。 对，这是龚主任给大家做的第二遍的这个 强调了。同样这个庞老师也给大家强调一下吧，这锋芒问说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类文化课录取分数线是怎么定的啊？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其实就是由省的办来定。2018年、 啊、 我们不定。 对、 但是英才班看还是再强调一下，民族英才班是我们自己定。 嗯， 那么就是别的专业都是各省的那个相应的艺术类分数线。 嗯，民族英才班自己来划线，但是强调这只是给我们的少数民族同学的。 对对对， 对吧？ 对对 啊，嗯，好，那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的时间有限啊，我们给大家呢介绍了这么多，其实呢有一些这个招生的细则方面，还是需要大家仔细的认真阅读我们两所学校发布的招生简章啊，真的要一字一句的去读。刚才舒可提醒的真的是特别重要的，有一些细节如果要有遗漏的话，会对自己的报考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而最后呢，我们再请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留一下我们各自的咨询联系电话，好吧？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一下。我们先请彭老师，我们中央民族大学啊， 我们学校的招生咨询电话是010-6893-2902。 嗯， 和010-6893-3922两部电话。 嗯， 然后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那个我们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在那个微信里边搜索中央民族大学本科招生办这么一个公众平台，就可以关注一下。大家都可以看到里面很多的一些招生简章啊、各种回答问题啊什么的内容。 嗯，在上面也可以提问吗？ 可以提问， 可以提问哈。好，来龚主任，我们首都体育学院。 首都体育学院的咨询电话是010-8209-0776以及8209-9026这两部电话。 嗯， 官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是搜索首都体育学院招生办公室，就可以找到我们。 好的，那么大家呢记住各自的联系方式，有问题呢打电话直接搜微信都可以。好的，那么再次感谢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四位嘉宾啊，感谢你们，谢谢。好， 谢谢。 嗯，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都结束了。给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将会为大家进行的介绍的三所学校分别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还有中国美术学院以及东华大学。大家明天可以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最后主持人张征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姚迪，感谢各位的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